天父，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你叫我们在你儿子里面成了新的创造、新造的人。而你圣徒活在地上，时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不明白我们领受的是何等的身份。天父，感谢你召集你的儿女今天聚集在此，让我们有机会一次又一次的，我们今天再次的看我们到底是被赋予什么样的身份。因为我有认知自己是谁，才能够合宜的活出这个身份该有的样式。愿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好，今天是第42问，我们还是把它念一次好。第42问，神 的子民在基督徒生命中该如何看待自己？神的子民应该看自己为替代新的形象之人，在言行上尊他的名为圣。 我们是 image bearer， 我们是披戴、附带上帝形象的人。这在创世纪就讲到，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了人。而在新的创造之中，哥林多后书5章第7节，在基督里的人就是新的创造。这个概念我们也重复的讲，救赎不外乎就是一个新的创造。所以我们看待自己是看待我们是披戴上帝形象的人，或者更讲的，你要讲的更具体一点，我们是披戴他儿子形象的人。哥罗西书3章10节，我们是新造的人，是有他的知识。以弗所书4章24节，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是有他的真理的圣洁和公义，公义和圣洁。OK， 我想在进入课程之前，我有先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成人主日学上面所讨论的东西，的确跟讲道不太一样，会比较神学性一点，这样可以吗？好像听起来有点回音。我们讲的可能会比较细一点，预设也是，各位会来参加成人主日学，你都有一些神学的基础 ，OK， 讲到可能比较不太一样，因为讲到你会预设，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已经上过主日学或者上过基要真理这一类的课程，但是。大家也不要太在乎，你一定要好像听懂每一句话，你懂我的意思吗？或者说，哎，那句话到底我漏掉了？老师你讲什么或者什么？你不需要，这个不重要。我要这么说，我应该是这么说。也就是说，每一个细节你是否都领受到，那个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持续的 persistent， 一直领受正确的教导。OK， 教的人教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会出错误，听的人你不见得会听到每一个，或者你会听错，这都不重要。但是上帝就是要使用这恩典的媒介，借着他宣传他的真道，然后他的圣徒们就领受，就在我们主的知识和恩典上不断的成长。可是这不是每一次每一个课程好像你就领受100%，哇，我就得到了，然后我领受80%，好像有20%我就失去，或者领受20%、80%我就没有听到。重要的是你持续的使用恩典的媒介，其中一个就是来上成人主义学，听他的道，然后默想他的道。我觉得这还是有风在这里，一直会。这样吹好像反而把它，这样 OK， 这样 OK 了，这样 OK， 对，明白，这样 OK 了。OK，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你不要太你不要太在意，就是有一些东西， 好像我讲的你没有全部的听到或什么，重要的就是你持续的来参加团契，参加成人主日学，参加查经聚会，不要停止聚会。还有一点我要讲的是什么在主日学的时候，因为它的性质比较不一样，我们会讲的有些东西会比较技术性，会讲的比较神学的东西。譬如说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一个问题，可能不是在课里面，可是我有提到，譬如说我们会想说，如果人没有犯罪，亚当没有犯罪，基督还会道成肉身吗？这个问题，如果你持的意见和老师持的意见不一样，这并不表示你是异端，或者老师的意见和你持的意见不一样，并不表示老师就是异端。我说的就是有一些东西在神学上面并不是我们正统改革中的神学，有的时候我觉得弟兄姐妹们理解会理解的太狭义，是因为理解的不够多，或对改革中的神学的历史理解的不够多。其实改革中的神学是非常大公性的，既然是大公性的，也就表示说它有很多细节上面神学家不见得一定有共识，这并不表示一定就会是异端。 OK， 在最基要的真理上面我们是没有什么妥协的，但是在其他地方的确有很多的空间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很多，尤其比初领受改革中神学的弟兄姐妹们想象的要大很多，这是我自己的理解。 OK， 好，我们看第42问，神的子民在基督徒生命中应该如何看待自己，也就是说基督徒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这个是我们一再回到的，应该是最基本的要点。你的身份决定你的行为，这个是基督徒生命和世界上世人一个非常基本最重要不一样的地方。世人是你做什么就决定你是谁，我们要看你的表现就决定你的身份，但是基督徒最基本的对自我的认知就是因为我是谁，所以我该做什么。或者从另外一种，就是这个圣经里面一再出现的一个模式，神学家叫做先陈述然后再命令的模式，先告诉你你是谁，或者用另外一种方法，先告诉你上帝为你做了什么，或再讲详细一点，上帝在他儿子里为你成就了什么，你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所以你应当该如何行。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出现这个模式，没有例外。如果你把它读错了，圣经中的确有很多命令，有很多你该怎么行，尤其在旧约里面，其实这个也是你时常听讲到你会听到的错误。就好像这些就是不断的叫你应该要怎么做，要怎么做，要怎么做，要怎么做，可是最终他都没有告诉你，你没有听见，你也不了解。大家读经的时候有没有去思想，我到底是谁，我到底成了什么人，为什么圣经会对我下这个命令。所以有了这种非常律法主义，就是靠着行为，纯粹靠着行为讨上帝喜悦，靠着行为得以在上帝面前赚取一席地位的这个倾向其实是有的。但是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改革中神学非常的律法主义，因为我们不把神的话当作虚妄的，我们相信神的命令是非常的切实，对他子民所下的命令。但是我们也相信这是在恩典之中对他子民所下的命令，是神在恩典之中告诉他的子民该如何活在世上，因为你们已经领受了一个新的身份，因为你们分别为圣，因为他先主动拯救你，不是你比其他的人聪明，比其他人更公义，或者数目比其他人更多，或者更美善，只因为什么？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讲，我爱你们，只因为他爱我们，所以叫我们分别为圣，成了他子民，所以你们现在该如何行。 OK， 其实这也是讲，就是说我们兴旺爱已经在讨论爱，可是你会发现我们最近不断的在讨论，好像就在讨论你们该如何行，尤其是爱和律法之间的关系。在改革中的理解里面， 爱和守律法是完全不相图的，不相冲突的，完全没有冲突的概念，而且是符合圣经的是，你是借着守律法来表达对上帝和对邻舍的爱。有一个概念可以帮大家理解，保罗在新约圣经有两处提到关于割礼重要性或不重要性，一处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九节，割礼或不割礼都不算什么，只要什么？七章十九节那边讲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他没有讲保罗，这位是使徒保罗，讲因信称义的保罗，他没有讲说啊，不信割礼，受割礼或不受割礼都不算什么，你们只要因信称义就是了。No， 他说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在另外一处，我们时常提到的，大家记得在哪里吗？加拉太书五章嘛，割礼不受割礼，那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 生发仁爱的信心。 生发仁爱的信心。哦，这边他有提到信心，可是他不是只是说因信称义，而是如果那个信心是真的，他必然是发出爱的，必然是活的。雅各所讲的有行为的信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讲到爱的时候，我们不是讲的很抽象、很虚妄的。上帝在他的恩典之中，不是就是任凭我们，你们自己去 figure out， 你们自己去想要怎么样彼此相爱，要怎么爱我。他告诉我们要如何爱他，他赐下他的诫命，他告诉我们要如何敬拜他，他告诉我们要如何彼此相爱，彼此款待，就如基督款待了我们，为了要荣耀基督，为了要荣耀上帝。 OK， 所以并非我们是在这里自己想，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自己的创造力来彼此相爱，我们是有上帝的诫命。但是最终我们还是回到上帝之所以能对我们下这个命令，下这些一切所有的诫命，一切所有的命令式的语气，是因为他的儿子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我们没有办法百分之百完美守的诫命。所以因为他顺服，所以他为我们赚取了我们的新的身份，然后赐给我们。那既然我们领受了新的身份，我们就应该活出合乎这身份的样式。哥罗西书二章六节，你如果记得没错，合乎这福音样式的身份。所以所有一切的 command， 所有一切的命令，都不是你借着这些守命令赚取你自己的救恩，或者你借着守命令成为上帝的子民，而是因为你是上帝的子民，所以你理当守这些诫命，因为这是你的身份。分别为圣的人怎么能不活出圣洁？因为上帝在他的丰富的恩典之中，他不只赐给你称义的福分，不只赐给你有儿子名分的福分，他爱你是一位父亲，所以他也要你成圣。他并不是小气的，他并没有把这成圣的福分不给你，叫你自己去赚取，这福分也是他赐给你的，所以你理当活出你的身份。你是领受恩典的人，就应该活出像恩典的样式，领受恩典人的样式。 OK， 关于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们看一下今天课程，我们对上帝说话的态度，以及我们讲论神的模式 ，how we talk about God， and how we talk to God， 其实就凸显我们怎么样爱上帝。这个应该不会，你如何讲论上帝，或者你是否讲论上帝？如果你真的很爱一个东西，你会其中有一个迹象，就是让人家知道你很爱这个事人事物，就是你会没有办法停下来，你会一直讲它 ，right？ OK， 那而你对，如果你爱的对象讲话的态度，也凸显你是否爱他，或者你爱他的方式。OK， 所以第三诫命， 不可忘称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名。我们理解第三诫命，所有的诫命，凡有其禁止的，必有，也必包含，凡负面禁止，也必包含正面积极的命令，你要去做。也就是负面禁止你不可做的那个的意思，也就是你必须要去做。第三诫命，如果是不可忘称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名的话，就表示我们必须怎么样？尊他的名为圣，保持其名圣洁，将其名分别为圣，然后有合宜的敬畏那个名，不忘称他的名。西敏要理大问答112问，这还是吕佩约牧师的翻译。第三诫命所要求的责任，其第三诫命字面上它只有禁止 right， 它好像没有什么要求，但是如果你正确的去读每一个诫命，不可杀人，它要求就是要爱人如己， OK， 不可奸淫，就是爱你的老婆， OK。第三诫命所要求的责任是哪些？有谁啊？我有印出来吗？你们的版本 ？OK， 有谁要帮我们念出来？ 第三诫命要求的责任是在我们的思念、默想、言话、写作中，都要以圣洁敬畏的态度来称上帝的名字、名号、属性、典章、圣道、圣礼、祷告、启示、许愿、聊天、他的作为和一切他介意显明他自己的事物。我们要以圣洁的态度宣告信仰，负责的言语交谈，使荣耀归于上帝，使我们与他人都得益处。 OK， 也就是说你不论做什么事情，你的前提都是在上帝的名号之下所做的、所思想的、所说的。也就是说你既然成了上帝的子民，你就没有一分一刻，没有你生命的一部分不是属于他的。这个我们都会讲，但是实际上真正如何在我们的生命中展现出来，这就是我们圣徒的过程。或者你要什么是圣徒成圣的过程。我发现我讲话时常会不完整的字句，可是你们好像都听得懂我在讲什么。所以 OK， 我凭着信心，我相信你们听得懂我在讲什么。成圣的过程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说是一个过程 right， 你会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你不是一下子就有他的样式。那每个人成圣的过程都不一样，成圣的程度也没有一个绝对的，你可以用一个尺把来吃，说哦，你已经达到80%，你已经达到70%。我们是因为仰望他的荣耀，好像在镜子里面仰望他的荣耀，因此怎么样 transform from one degree of glory to another， 中文翻译成荣上加荣，比较有一种从一种荣耀的程度进阶到另外一种荣耀的程度。而我们在地的时候，这个是不断的进行的。 OK， 你只要活在地上，你就是不断的荣上加荣，从一个荣耀然后进阶到另外一个荣耀，到另外一个荣耀。这个就是定义基督徒活在地上的意思。严格来说没有退步的基督徒，你会跌倒，你会犯罪，但是你总是，这个总是你成圣的过程。OK， 那另外一个方式来叙述这个，就是你越来越在每一分每一刻认知你的身份是属于上帝的，你的行事为人是在他的名字之下行事为人的人。也许之前礼拜天来上主日学或者听讲到，你的确非常认同这个概念。一年之后也许礼拜一你会想，哎，这个有一些我开始会过久一点，也许你礼拜一礼拜二上午会这样子看你自己。你懂我的意思吗？越来越认知你自己是谁， 你是附带他的形象，你是有上帝之名的人，你是基督徒。OK， 有基督的名字按在你的额头上，好像是这样子。所以你的，我们的圣徒的行事为人，不是只有礼拜天，不是只有礼拜五团契、礼拜六活动的时候是基督徒，是每时每刻都是基督徒，因为我们是有他的形象，是有他的名的。OK， 所以基督徒的身份，我们用圣经的言语，我们是披戴基督。来，加拉太书三章三十七，基督是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受洗入了上帝的名下的人，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三一上帝的名下。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这是我们的身份。若非你认知这个身份，若非你认知这身份是上帝唯独凭着他的恩典，按照他的拣选赐给你的，否则你行出来的任何的行为，那些都是枉然的。这也是我们之前有一再提到的，我们看一个人的行为，不是看他外在的表现来评估这行为的价值。我们不是说外邦人没有信主的人，他们的好行为一点价值都没有。我们说的这个价值是在上帝眼前是否是他所珍惜的，或者说他所喜悦的。OK， 上帝是不是喜悦圣徒们的好行为？还是圣徒们的好行为都只不过是，像污秽的破布？我们要怎么样理解以赛亚书六十四章那边所讲的？那个是讲说，如果你要靠着你任何的好行为来赚取上帝面前的喜悦，或者他的赚取一席地位，那个没有用的。你的行为再好，你做再多的善事，那个都是没有用的。但是圣经中也的确太多处的教导，要我们要讨上帝的喜悦，要我们要效法他的儿子，甚至会有奖赏 ，right？ 甚至会说你们要所有的人都是按在地上的行为受审判，圣徒也不例外。这个就是因为你已经有了上帝儿女的身份 ，OK， 他看你是在他儿子里面看你，所以你的好行为就算是不完全，就算是仍然残差着罪，仍然是你时常是参差不齐的，但是他是在上帝的他的儿子里面看你这些好行为，而这好行为又回到我们原来是上帝所赐给你的，所以他不能不爱他自己手中的工作，因为你所有的好行为都是神在你心里面叫你立志行事，行出来，行出他的美意。所以任何基督徒的好行为，唯有在这个基础之上是讨上帝喜悦的 ，right？ 这个又讲到我们周遭有一些人还不认识基督，可是他们还是有这种想法，我要靠着，甚至会说我要做基督的朋友，我要靠着服侍他，这个应该会讨他的喜悦等等。我们首要做的，对他最恩慈的事，就是告诉他，你这样子是，你只是走向灭亡。Right. OK. 这边大家有什么想法？问题？好。上帝的儿女凡是以上帝为首，这个我们都会讲，但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个人会很讨厌听到一句话。你把上帝的事摆在第一，上帝就会把你摆在第一。你们都听过这个，对不对？ 对。 那洪文堂讲到，也有人讲这个。 把上不神的家，神 不 你的家。 Yeah， 好像是某一种交换，然后你要先顾神的家，神就会。但是我们的确，上帝的儿女是凡事以上帝为首，因为这不外乎就是活出你的生命或者你的身份。我们之前有提到，上帝创造人就是为了要敬拜上帝 ，right？ 我们可以思想一下亚伯和该隐之间的差别。 为什么上帝喜悦亚伯的献祭而不喜悦该隐的献祭？有的时候如果你只读创世纪第四章，你好像读不太出来，为什么？有点好像这个上帝有点，我如果你光读创世纪第四章，你会觉得上帝有点莫名其妙，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这也是一个正确的解读。我的意思是说，上帝拣选亚伯并不是亚伯他真的本身有什么好，而是之后是在双胞胎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罗马书九章嘛，对不对？不是因为他们有做了什么，或者他们因为是上帝的恩典和拣选。所以如果你觉得上帝莫名其妙是没错的，因为上帝莫名其妙居然拣选了两个人都应该是毁灭的人，居然有一个人亚伯他居然悦纳他的献祭。但是我们思想一下，亚伯和该隐之间他们献祭的差别，为什么献祭其中有一个是得到了上帝的悦纳？因为亚伯献上的是最好的， right？就算在创世纪你都可以看得出来他是选出生的，他出生的并不是他，我个人不会认为说并不是因为是那个是动物和植物之间的差别，而是他特别有记录，创世纪那边他选了他出生的最好的献给了上帝。那之后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是凭着信心献上，希伯来书的作者帮助我们解释如何看创世纪第四章，如何看亚伯和该隐之间的献祭。言下之意就是该隐并不是凭着信心献上，他的献祭如果不是凭着信心献上，就是凭着自己的意思，也许献祭可以换取神的悦纳，换取一些好处等等。 OK， 另外一个帮助我们理解这个的可能是马可福音那边讲的耶稣在看那个寡妇和财主的奉献、right? 不是奉献本身的价值、right? 如果该隐献上的是动物还是一样，结果还仍然是一样。如果亚伯该隐不是凭着信心，而亚伯是凭着信心， OK，所以寡妇投的钱只有投了两个小钱，但是那两个小钱是什么？ 所有 一切的。这表示什么？在这个行动上面，寡妇他实际的是以上帝为首，上帝是最重要的。是他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这个行动就是最充分的表达什么是以上帝为首。如果我们认上帝为我们的上帝，却看他为是次等的，没有人会口头上这么说，但是 Mark Jones 在这边提到，是他不过是另一个神明啊，我信上帝，上帝必会拯救，上帝是赐恩典的，尤其是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落入世界上最凶险的境况。大家对这个有什么想法吗？为什么 Mark Jones 会这么说？其实就是妄称上帝的名，你说你信上帝，然后你也会说 I don't know，唱诗歌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却活出名不符其实的生命，就是活在谎言之中。并不是说一个圣徒他不会犯罪，不会跌倒，不会有软弱，这边是在讲说大家都知道，也许都见证周遭的人是这样子说自己是基督徒，可是完全没有活出基督徒生命的样式，这个是最危险最危险最危险的状况。因为这个比甚至我会说比还没有信还不认识耶稣的人还更可怕。他是活在谎言之中，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为什么是如此？ 我们最近有一些团契在看马可福音，我就想到马可福音的那个撒种的比喻，大家都很熟悉 ，right？ 撒种的比喻，撒了四种种子，有六个结果，right？ 有六个结果，一个是完全还没有发芽的时候，撒旦来就把它偷走；另外一个是在浅土壤的里面，然后之后有不同的迫害来了，味道。临到迫害，那个就枯萎了。第三种是什么？荆棘里面，荆棘里面是不是有明显的迫害，但是有世界的思虑，然后钱财的诱惑等等，然后那个荆棘就把生出来的那好像把它 choke， 把它挤了，然后后来就死掉。这三种，然后还有另外三种 ，right？ 好的结果有30倍的、60倍的、100倍的。这个危险的状况，你们会认为是在哪一种？称自己是基督徒，认上帝为上帝，甚至称耶和华的名号，可是却是其实是把它看成是次等的，是他不过是另一个神明，可以帮助我完成一些我需要的时候，他可以帮满足我的需求，我有困难的时候，他可以解决我的问题。我们就落入世界上最凶险的情况，因为在荆棘的那个状况是最可怕的。至少在前途里面，其他来的迫害，那个是很明显的未到来的迫害，你知道那个是迫害。但是在荆棘里面，那是不知不觉。那些世界的忧虑，谁不会有世界的忧虑？钱财本身并不是有什么错，大家都应该要赚钱，能够养生，能够养活自己，能够照顾自己的家人。但是这些东西，不知不觉的，他就占据你的心智、你的情操、你所爱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或者还有另外一种状况，其实你从来就没有真正的领受真道，他就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形容，就是你说你信了以后，你所爱的、你所在乎的、你爱的对象、你的情操、你心里所思念的，和你信之前是完全一样的。这是最危险的，因为到最后你不会觉得你没有得救，你还是称你自己为基督徒，但你实质的生命就被挤掉了，然后被 choke， 慢慢的死掉，你甚至不知道你已经是走向死亡。 OK， 所以 Mark Jones 在这边写，如果是邪字的话，应该就是 Mark Jones 他的书里面的，你生命中所行的一切都是代表神，是我们上帝的子民，是代表他。你的意念、你的话语、你的形象都披覆他的行为，都披覆他的形象。因此，我们的作为必须忠实于我们的形象 ，must be true to our image， 就是我们外在的形象，我们和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心智要符合。我们既然有受造，我们既然受造有上帝的形象，那我们就应该理所当然的爱那照他形象造我们的上帝。OK， 这大家有什么想法吗？这其实也就是说，我们的本性，上帝创造我们就是要爱他的。而我们的本性竟然在救赎之中被恢复了，是一个新的创造，那我们理当守第一诫命，对最大的诫命，对我们来说那只不过是活出我们的本性而已，尽心尽力尽心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借着爱邻舍表达爱主你的上帝，这就是我们的本性。守诫命就是我们的本性，或者 John Piper 他最喜欢讲的，我们受造就是为了顺服，这点我跟他完全同意。你受造就是为了顺服，这是为你最好的，因为你受造就是为了要爱上帝，你受造为了就是要敬拜他，这是你受造的目的。你没有达成这目的，你永远不会满足。Okay. 所以保罗会讲到假教师，说他们说是认识神，他们甚至会说是教导神，可是他们的形式却与他相悖，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 在各样善事是可废弃的，或者另外一种翻译的方法，在根本就无法行出各样的善事，是枉费的。所有行出善事的都是枉费的。说自己是认识神，如果是假教师，甚至是教导上帝，可是行事却与他相悖，这是很可恨的。尊他的名为圣，主导文的第一个祈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他的名就是等于他的实存，或者他的 being， 他的名就是他，他的名也等同他的救赎之功， right？只有天下只有凭着这个名人才可以得救，使徒行传四章那里。切实一点，按照上帝的话语，我们如何尊他的名为圣？所以 Mark Jones 这边，我们爱他的名就是尊他的名为圣。诗篇五章五篇第十一节，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庇护他们，因为那爱你名的人，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其实你读诗篇，我个人觉得你读诗篇然后再读腓立比书，你就不会太觉得奇怪。为什么？或者帖撒罗尼迦，保罗会说 joy 或者喜乐是一个命令，你们要喜乐，凡事要喜乐。如果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定义就是要爱上帝的人，然后要爱彼此的人，我很难想象 fundamentally 基督徒是不喜乐。阿明，我在这里不是那种过分积极的那种正面态度，你知道吗？但是 fundamentally 不论你遇到什么问题，你的言语你的行为不应该是抱怨，不应该是觉得I don't understand. Fundamental 最基本最基本应该是喜乐。这很难理解吗？这边讲爱上帝的人因上帝的名而欢心。但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个这么困难？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听到这的时候好像口号？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的名，你根本不认识他，你根本不认识他的作为，你不知道他是谁，你怎么以他为乐？你怎么荣耀他，以他为乐直到永远？ Impossible， 不可能的。所以有些弟兄姐妹我心里会觉得很难过， 你跟他团契，你就知道他来教会很久，或者称自己为基督很久，基本上没有读圣经。你从听他的祷告，听他的分享，基本上没有读圣经。所有这一切都是虚妄的，你会觉得很可怜，也很危险，然后也很担心，因为他没有办法以耶和华为乐。所以世上的忧愁很自然会占据他的心，他所爱的，他所，这是没有办法隐藏的，你知道吗？不管你参加你参加聚会，或者你做太多的工 ，You can't hide it。你是否以耶和华为喜乐？保罗的命令要喜乐，那个命令只不外乎是提醒你的身份，记得你的身份，你是爱他的名的人，你怎么能不以他为乐？因为他是谁？因为你是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因为他为你做了多大的事，因为他的儿子为你做了多大的事，这一切你必须从他的话语中认识他。我在这里讲的，如果你记得这些都只是口号，他的儿子为你做了多大的事，如果你只记得这个都只是口号，你必须知道从整本圣经，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就开始，就看出他的儿子为你做出多大的事。不要变成那种只会 I don't know 不要落入，不要让你们自己落入那最最可怕的状况。彼此的提醒，夫妻之间彼此的提醒，弟兄姐妹彼此的督责，彼此的教导。Okay. 我们信靠他的名，第二就尊他的名为圣。诗篇三十三篇，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我们的心必靠他喜乐。又来了，因为我们向来倚靠他的圣名。我们倚靠他其实就是尊他为圣，我们倚靠他就是说就承认我们是不行的，我们是什么都不算，这个就是尊他为圣。我们呼召其他的人尊荣上帝的名，就是尊他的名为圣。这就是我在这里做的，这就是你们彼此要做的，召其他的人来称呼他的名，真正称他的名为圣，这就尊他的名为圣。诗篇三十四篇，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或者在诗篇二十二篇，我要在弟兄中 congregate、弟兄中，对不起，我忘记中文。二十二篇二十二节，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这是谁讲的话？大卫诗来。这是谁讲的话？这是我们要讲的话 ，right？ 这是谁讲的话？诗篇二十二篇是谁讲的话？ 大卫吗？哦，耶稣基督，耶稣。 我们的主说：“我要在弟兄中宣讲他父的名，借此赞美他父。”我们在最困难的光景中称颂神的名，就尊他的名为圣。约伯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Okay. 第五，我们论说上帝的真理，一切关乎他的真知识，就是称他的名为圣。我没有凭着自己讲，我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因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或者他之后会说，为了叫世人知道我爱父，所以他叫我做什么我遵守他的指令，所以叫父人知道我爱父。就尊我们讲论神的真理，基督徒之间应该，如果上帝在他儿子里面透过圣灵真的是我们挚爱的对象，真的是占我们首位的，我很难想象你不会喜欢讨论神学。I mean, it should be so obvious, isn't it? 你喜欢一个东西，譬如说我最近很喜欢看那个滑板的，然后如果有看到另外一个人，我会跟他讨论那个滑板，或者脚踏车，而我会跟他讨论环发 ，right? 基督徒聚集在一起就是吃吃喝喝。I don't know, I don't understand. 我们讨论上帝都没有时间了。可是这个是没有办法逼迫的 ，right? 也就是说，其实有很多教会，或者我们也必须承认，很多改革中的教会，我们知道真理很重要，但是如果你没有那个真正的情操，那个真正的爱，那个都是没有用的。大家聚在一起，一天到晚上课、查经，可是 it's so dry. 我自己也参加过，很干枯，因为也许。I don't know, 也许真的没有从经文中看到基督的美好，所以甚至会说，哎呀，何必要讲基督为中心，没有人听得懂，因为你自己没有看到基督的美好，所以你自然也不会要宣讲以基督为中心的讯息。可是你一旦看到了这个，你自己尝到了，你怎么会不想要分享？ I don't know. 然后比较近前的圣徒有的时候会落入一个倾向，会把神学正统和敬虔和爱情分割开来，超级荒谬的事情。 或者知识和爱心分开来。讲论神的真理就是尊他的名为圣，不外乎就是因为你爱他，所以你讨论神学，你在乎正统，你思念的，你早上起来想到的就是你的主。你和圣徒们交通的时候，特别是你怎么能够不讨论他？ OK， 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儿子的名分，而我们思想我们有的这个名分，就是思想你需要付上何等的代价，让我们有这样子的名分。你是何等的爱我们，我们也理当爱你，也彼此相爱。主要让我们思想之事，也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今天献上合一的敬拜，也让我们和弟兄姐妹之间真的是彼此相爱，因为这不外乎就是活出我们的身份。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